俄罗斯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单行本。发行仪式17号在出版社举行，俄罗斯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发行仪式。